德训篇第十章。聪明的长官必教导自己的百姓，贤明者的施政必然有条有理，人民的首领怎样，他的属下也怎样，市长如何，所有的市民也如何。品性不良的君王必使人民丧亡，因首领的明智，市民必然增多。统治大地的权柄是在上主手里，万邦的一切不义是可咒骂的。到了指定的时刻，天主必给大地兴起一位有才的人君。民众的福利是在上主手里，他必将自己的尊荣赐给立法者。不要因任何非礼之事怀恨于人，也不要做出任何强横的事。骄傲在上主及人前是可憎恨的，不义为上主及人是可厌恶的。因着不义、骄横和贪财以及各种欺诈，统治权由这一民族转移到另一民族。没有什么比贪财的人更可憎恶，尘埃灰土的人有什么可骄傲的？没有什么比爱钱更邪恶的，因为这样的人出卖自己的性命。他虽然还活着，他的五脏却已逐渐腐烂，一切政权的寿命都是短促的。长久的疾病令医生生厌，今日是君王，明日即死去，就如医生治疗小病一样的快速。人死之后要得到的产业是蛇、蛆、虫。骄傲的开端始于人背离上主，始于人心远离自己的创造者。因为骄傲是一切罪恶的起源，固执于骄傲的人散布可憎恶的事，有如雨点，最后必使他丧亡。为此上主降下奇灾异祸，把他们完全消灭。上主推翻傲慢君主的宝座，使谦逊的人坐上他们的宝座。上主拔除傲慢民族的根苗，在他们的地方却培植谦虚的人。上主推翻了异民的国家，将他们毁灭，直到地基，将他们由本国逐出，进行消灭，并将他们的纪念从世上除去。天主消灭傲慢人的纪念，心地谦逊人的纪念反被保留。为人不应生骄傲，妇女所生的也不应发愤怒。什么种族是可尊敬的？是人类的种族。什么种族是可尊敬的？是敬畏上主的人们。什么种族是可轻视的？是人类的种族。什么种族是可轻视的？是违反诫命的人们。在兄弟们中，自己的领袖是可敬重的，敬畏上主的人们在天主眼中也是如此。富贵人、有名誉的人和贫穷人的光荣，就是在乎敬畏上主。不可藐视有智慧的穷人，也不可称赞富有的罪人。伟人、判官、权贵都应受敬重，但是他们之中没有比敬畏上主的人更伟大。自由的人服侍明智的奴仆，明智而有纪律的人虽受责备仍不出怨言。不知敬畏天主的人绝不会受人敬重。工作时不要投机取巧，贫穷时不要夸张。 劳而致富的人胜于自大而无以果腹的人。我儿，你要端庄，自重自爱，对自己应保持相称的尊重。犯罪加害自己的人，谁能当他是义人？侮辱自己的人，谁又能尊重他？贫苦人受人敬重，是因他的智慧和敬畏天主之心。富贵人受人敬重，是因他的财富。在穷苦中受尊敬的人，富有时岂不更受尊敬？在富有时还受轻视，在贫穷时更将如何？